我们自己也要成名，去与我们四周的异民作战。于是命令所属部队向亚穆尼亚进军，戈尔基亚及其属下便出城迎击。若瑟与阿萨里亚败退，被追赶到犹太边境。那一天以色列人死亡的约有2000。百姓这次所以遭受惨败，是因为这二人自信能成英雄，没有听从犹大及其他兄弟们的话。原来他们二人不属于解救以色列人的后裔。至于犹大本人和他的兄弟，大受全以色列及所有听到他们名声的异民所赞扬，人人都聚集到他们跟前欢呼。犹大从他的兄弟们又出征住在南方的厄萨乌子民，攻陷了赫贝隆及所属村镇，毁坏了城堡，焚烧了城墙四周的碉楼，然后拔营前进，经过玛尼萨来到培类舍特人的地域。那一天一些司机阵亡了，因为他们也想成英雄，轻率地出征作战。犹大又转往培类舍特人的地方阿佐托，毁坏了他们的祭坛，焚烧了他们的神像，劫掠了各城的财物，然后回了犹大地。